中文播客，高级中文帮你继续学中文。我是朱琪。 大家好，我是康妮。 康妮，今天我们要说说这个城市里面的一群人，他们穿梭在各个角落里面，你也会看到过，会碰到过，就是城市的乞丐。 嗯， 乞丐就是问别人讨钱要钱的人， 对 吧？ 他是靠这些来 生存的。没错，其实城市的乞丐问题真的是非常的复杂，而且呢在有些地方是蛮严重的一个社会治安问题啊。嗯，今天的对话都会帮你来了解的，或者你自己也有一些第一手的经历。我知道康妮就有一个蛮惊险的故事啊，等一下来告诉我们。好了，抓紧时间看看今天的问题。其实乞丐呢有很多的种类啊，那么对话里面概括了哪几种乞丐呢？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，对吧？ 对。 那我们今天第二个问题是，那当然有一些乞丐呢，是一个乞丐团伙，就是有组织的，对吧？ 嗯， 而且还会去做一些犯法的事情。那他们是怎么样来犯罪，危害社会治安的呢？这个你也要留意一下。那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是，在中国政府用了什么方法来帮助乞丐？对话里也谈到了，但是作用不是太大啊。 对， 那这个原因呢也有说到。康妮，来看看词语吧。 嗯，好的。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出没。 出没， 大街小巷都有乞丐出没。 哎，蛮像武侠小说里面啊，有什么侠客或者刺客出没。嗯，意思是什么呢？ 出没的意思是出现和隐藏。 哦，就是比较鬼鬼祟祟的出现。 对 吧？ 嗯， 我们平时出现在哪个地方，你不会说我今天在公司出没。 嗯， 因为你没有鬼鬼祟祟。嗯，对吧？ 出没他是说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藏起来，就是不知道他的踪影到底何在。 哦，那我们今天第二个词语叫做瓜分地盘。 嗯，像切西瓜一样的。 对对对，很形象啊。 嗯， 所以瓜分就是从切西瓜这个动作来的，是吧？ 嗯，像切瓜一样的分割分配 啊。所以瓜分地盘蛮常用的一个说法啊，就是这个地盘很重要嘛，所以大家要这个好好的来分一下，对吧？ 嗯，但是瓜分它是一个贬义词。 哦， 一般用在不太好的，比如说瓜分财物都是不正当的。 是的，就好像一堆犯罪的人，然后钱偷来以后在那里分啊，这个叫瓜分。 嗯， 那讲到犯罪呢，人贩子他肯定就是非法的了。 嗯， 那人贩子他们会拐一些，特别是妇女啊 小孩那些无辜的人。 对，那拐是什么意思呢？ 嗯，拐是说把他们骗过来， 诱拐，对吧？嗯，或者还有一个拐卖，拐了以后再把人给 卖掉 。对对对。好，接下来这一个成语啊叫游手好闲。 对，我们不要做游手好闲的人。 哎，是的，小时候父母经常这样教育我们啊。 那么游手好闲的意思呢是说人非常的懒散。 嗯， 不喜欢干活，不喜欢劳动。 其实每个人的天性都是这样的，游手好闲。而且现在我觉得我们问题就是工作压力都太大了，所以反而希望自己能够游手好闲啊。 对 呀，其实这个压力大也是被逼无奈啊。 嗯， 被逼无奈。 被逼无奈是说被逼着没有其他办法了。 对，无奈就是没有解决的办法。 嗯， 对吧？ 无法应付了。 对，只能这样做。 对， 难言之隐。 难言之隐，这里的言呢是说说的意思。 嗯， 那么隐呢是说隐情，心里隐藏起来的不能说的秘密之类的 啊。所以就是不能说的秘密。 对， 周杰伦的电影。所以这个电影也可以叫难言之隐啊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个词叫做好歹。好歹， 好歹是说不论怎样无论如何， 而是说好歹你也给我一个面子， 对 吧？对， 无论如何你还是给我个面子吧。 嗯，那再看一个搭配叫打着什么什么的幌子。 这里幌子很有意思，一般是指古代的商店门口挂着的表示这里卖什么物品的一个标志。 嗯， 那么现在呢是说进行某种活动的时候所假借的一个名义。 对，也是贬义的一个用法啊。 嗯， 就是说挂着羊头卖狗 卖狗肉。 对吧？ 嗯， 打着幌子。 嗯，比如说我们可以说 打着出差的幌子去澳门赌博。 对，就是你真正去做的事情和你告诉别人你要去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。 嗯，对， 打着幌子。好，那再来看一个俗语，叫做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。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， 这个俗语呢是说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。 对， 对，非常复杂。 没错，就是因为很复杂所以不能搞一刀切。 对， 一刀切。 一刀切是说你一刀切下去分成两部分很清楚，不能一刀切就是不能分得非常清楚。 嗯， 不能用一个结论去把它定死。 对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对话的时间了。 哎呦，刚刚在酒吧门口碰见好几个乞丐，都是小孩子，看着太可怜了，可是给了一个就围上来一堆，我把零钱都给光了。 上海的乞丐已经算是少的了，基本上都在外国人多的地方出没，还有就是过年前会涌进来一批，主要是赚点过年钱。 看来他们还挺会挑时机的。那其他城市的乞丐很多吗？ 有些城市的乞丐都是互相勾结瓜分地盘的，他们有严密的组织，会用各种年龄的人各种方式去乞讨，反正就是无所不在。 我看到那些小孩子在乞讨真的很心酸，才那么大一点就为生活所迫出来乞讨，不能上学以后可怎么办呢？ 很多孩子和妇女都是人贩子拐来的，利用他们赚钱，很黑暗的。不过也有乞丐是游手好闲，明明自己有劳动能力但是出来做职业乞丐。 啊，什么意思啊？ 就是把这个当工作，因为乞讨来钱容易。听说有的人出来几年回去都能盖小楼房了。 我不相信有人会选择这种生活方式，肯定是被逼无奈或者有什么难言之隐。而且现在给钱的人也不是很多，靠乞讨致富还是有点夸张吧。 这你就不懂了。我问你，你有没有看过有人跪在路边，前面摊一张纸，上面写一个很凄惨的故事，求人帮助？ 有啊，还有一些会表演一些简单的音乐。 那些会表演的可不是乞讨，人家好歹也付出了劳动，我一般都会帮他们。可是那些跪在路边一动不动的人就难说了，有很多都是假的。一天下来碰上几个像你这么有同情心的人，收获可是不小啊。所以现在职业乞丐越来越多了。另外最怕的就是前面说的那些有组织犯罪性质的乞丐团伙，他们除了拐卖妇女儿童以外，还有可能打着乞讨的幌子干些偷抢的坏事，这是治安中的大问题。 那中国有没有帮助乞丐的一些机构？ 有啊，很多城市都有救助站，条件还很不错，为乞丐提供短暂的帮助，然后把他们送回原籍。但是好多人都不愿意去。 为什么？ 唉，可能是老家的生活太艰苦了，不如城里的乞讨生活来得舒适。 你看，还是因为别无选择才会乞讨。 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，这个问题没办法一刀切。有些乞丐确实可怜，有些就别有用心了。 哎，生活真是不公平啊。 雅克，你今天这两个人啊，对于乞丐问题研究的还真深刻呢。 对， 到底有哪几种乞丐呢？ 一种是拐来的， 对，以妇女和孩子居多。 嗯， 其实在上海也经常可以看到啊，就是有些都比较年轻的女孩子，然后背着一个小孩儿，对吧， 嗯， 在路上面乞讨啊，都是看起来很可怜，嗯，很凄惨的。 对，这一类是应该是最无辜的一类吧。 对，而且很多他们就是有一个人贩子啊，或者乞丐头子 在旁边监视他们。 对，或者说他手下可能有几十甚至上百个这样的搭配，对吧， 嗯， 然后每天他们讨回来的钱要 交 给他。 对， 非常悲惨的一个世界啊。 嗯，那么还有一类呢，是游手好闲的一类。 职业乞丐这些人 对, 对吧，其实说他们游手好闲呢可能也不太公平吧，总而言之就是说、他有能力去劳 劳动， 但是呢 他想靠这种不劳而获来得到财富， 对，所以他就背井离乡到城市里面做乞丐。那我们对话里说的确实还有一些这样的人，哎，靠这样致富了，回家盖了楼房。这个我不知道是真是假，但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、 但是应该有一点点夸张。 游手好闲的职业乞丐。那还有一类的乞丐其实和第一类有一点关联的、就是有组织犯罪性质的团伙， 对 吧？ 乞丐团伙是不是应该叫丐帮啊？ 哎，可以这样说啊，现代丐帮。那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问到他们是怎么纠集在一起犯罪的呢？ 他们一般都是有严密的组织，那么会用各种年龄的人、各种方式去乞讨。 对，然后会用各种方式来犯罪啊。 嗯， 很多是在人群多的地方，什么火车站啊、公共汽车站、马路上面乞讨，然后甚至会去偷啊、去抢啊，都有这样的可能，所以也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。而且很多这样的乞丐组织呢，他们的乞丐是人贩子拐来的，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犯罪了， 对的。 对吧？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就是，政府有什么措施帮助乞丐？ 那么在很多城市呢，其实有一些乞丐的救助站， 救助就是去 帮助他们 解救、帮助他们啊。而且这些救助站的条件是非常不错的， 对的。 居住的条件啊，还有每天的这个饮食都很好。但问题就是去了救助站以后呢，你在那儿被救助一个星期或者一段时间之后，要被送回原籍、就是说你的、 就是、你家乡， 对，老家、 嗯、 所以这样的救助站是很少有乞丐自愿回去的、因为他就是还想留在城市继续乞讨，不想回去嘛、所以救助站也是碰到挺尴尬的一个情况， 就开在那里没有人来， 或者来的人是错误的。因为那个时候我看到一个新闻的调查啊、就是有一些大学生他到大城市来找工作，也可能是需要救助的、他就也没有什么钱，然后呢又没地方住，就到救助站里面去住一个礼拜，然后一边住一边找工作。 啊，这也蛮好的。 蛮好吗？当时是被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在讨论的啊。我想这个乞丐的问题真的像我们对话里说的，没有办法搞一刀切，对吧？ 对， 有一些确实是有实际的困难，非常可怜，有一些就像我们对话里说的别有用心，企图不是很纯洁，对吧？ 对， 那康妮在听了对话之后，哎，你有一个蛮惊险的故事啊，你自己的经历要告诉我们，对吧？ 对的。 好，先听对话。 哎呦，刚刚在酒吧门口碰见好几个乞丐，都是小孩子，看着太可怜了，可是给了一个就围上来一堆，我把零钱都给光了。 上海的乞丐已经算是少的了，基本上都在外国人多的地方出没，还有就是过年前会涌进来一批，主要是赚点过年钱。 看来他们还挺会挑时机的。那其他城市的乞丐很多吗？ 有些城市的乞丐都是互相勾结瓜分地盘的，他们有严密的组织，会用各种年龄的人各种方式去乞讨，反正就是无所不在。 我看到那些小孩子在乞讨真的很心酸，才那么大一点就为生活所迫出来乞讨，不能上学以后可怎么办呢？ 很多孩子和妇女都是人贩子拐来的，利用他们赚钱，很黑暗的。不过也有乞丐是游手好闲，明明自己有劳动能力，但是出来做职业乞丐。 啊，什么意思啊？ 就是把这个当工作，因为乞讨来钱容易。听说有的人出来几年，回去都能盖小楼房了。 我不相信有人会选择这种生活方式，肯定是被逼无奈，或者有什么难言之隐。而且现在给钱的人也不是很多，靠乞讨致富还是有点夸张吧。 这你就不懂了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看过有人跪在路边，前面摊一张纸，上面写一个很凄惨的故事，求人帮助？ 有啊，还有一些会表演一些简单的音乐。 那些会表演的可不是乞讨，人家好歹也付出了劳动，我一般都会帮他们。可是那些跪在路边一动不动的人就难说了， 有很多都是假的。一天下来，碰上几个像你这么有同情心的人，收获可是不小啊。所以现在职业乞丐越来越多了。另外，最怕的就是前面说的那些有组织犯罪性质的乞丐团伙，他们除了拐卖妇女儿童以外，还有可能打着乞讨的幌子干些偷抢的坏事，这是治安中的大问题。 那中国有没有帮助乞丐的一些机构？ 有啊，很多城市都有救助站，条件还很不错，为乞丐提供短暂的帮助，然后把他们送回原籍。但是好多人都不愿意去。 为什么？ 可能是老家的生活太艰苦了，不如城里的乞讨生活来得舒适。 你看，还是因为别无选择才会乞讨。 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，这个问题没办法一刀切。有些乞丐确实可怜，有些就别有用心了。 哎，生活真是不公平啊。 哎呀，康妮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 话说在一个夜晚，我走在高架桥下面， 这是在上海啊。 对的，那个时候我一个人也是非常害怕，突然有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就过来了。 所以他是乞丐吗？他骑着自行车啊？ 但是他的行为其实让我感觉蛮是像乞丐的，因为他既是讨钱也是骗人。 哎，为什么是骗人呢？ 因为他当时向我要钱，但是我给他一部分之后，但没有达到他的所期望的值，所以他就来威胁我。 啊，他怎么做？ 他就说了一句很可怕的话，他说我口袋里有刀，如果你不给我的话，我就捅你几刀。 当时你很害怕 吧？我听了之后就拔腿就跑了。 你小时候体育还不错对吧？幸亏50米的速度还 对对对 还是可以的，所以他没有来追你。 因为旁边还有一些商店，他也不敢来追我。 所以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当时到家里心还蹦蹦跳哈。 对的对的，然后我跟我朋友讲起这个事情，他说幸好你逃得快。 是，然后过几天在报纸上你就看到一篇新闻说这个人被抓起来了。 而且是说他以同样的方式骗了很多的人。 哎呀，所以你看这个问题多么的严重。 对，所以要引起大家警惕， 而且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乞讨，对吧？ 他当时说的那个理由非常凄惨，他告诉我一些他家里发生的不幸的事情，然后让我救助他，帮他给他饭钱， 然后还让你给他住旅馆的钱。 对，当时我听了觉得很可怜，但是我给他一部分钱之后，他就露出马脚了。 那还好，什么事也没有啊。康妮今天还是很安全、很快乐的在跟我们来讲课文。好了，那下一次中文播客还是会关注这些社会的热点，有价值的消息。那希望你下次再收听我们的课程，下次再见， 再见。